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扬州一夜，饮宴通宵，圣上在瘦西湖设宴，灯火通明，乘船游湖，岸上十里林花红，夜色下的烟霭那么漂亮，远山也如同梦中。严君玉只抓着荣浩不肯放手，荣大人只是笑， 哎，先让我行了这个酒令，两个状元郎打我一个，岂能让他们嚣张。 严君玉怎么也想不到贺莲竟然赶来，这样看来那马帮其实是给他探路的。不过西荣能议和，贺莲是点了头的，他要是折在大周，西荣的那帮蛮子一定会在边疆劫掠一番，再起战事也未可知。贺莲终究是西荣的帝王，严君玉也知道他把西荣北边西罗人的故国打了个稀巴烂，知道这人是有点狠的。好在萧景琰神色淡然，跟他饮酒闲话几句，各国的风致仍然是棋逢对手。当年茶楼一会，白狼王和黑狼王转眼就到今天，这样看来贺莲的预言其实全部应验，除了他拐走了大周的荣大人，这点实在让人生气。喝酒到最后，严君玉醉得不行，还拉着荣浩的手让他讲在西荣的见闻，睡觉也缠着荣浩，他这一缠留下两国的君王只能对坐饮酒，到第二天才终于拆开了。第二天，天恒帝驾临镇江，镇江纸墨都好，慎文跟着穆凤居去买纸，两个状元郎人才楚楚，正是江南杏花时节，两边楼上时不时有女子扔下杏花枝来，也有果子和香囊。慎文无奈地笑着摇头，正觉得江南风气开放时，楼上掉下来一大团纸，正落在他怀里。他本来是非礼勿视的，却觉得自己有点熟悉，展开一看，正是他们电视的题目。闹市里人声鼎沸，叫卖声不停，他却看住了，一目十行看完，真是口齿噙香的好文章。 这样看来，谁是魁首还未可知。 什么未可知啊？ 穆凤居买了几卷纸回来，好奇地问他，见慎文不答，凑过来一看，也看入神了。但他到底机灵，不像慎文看完了还要推敲，他看完就一抬头，看见阁楼上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子，肤白如雪，穿着紫襦，笑眯眯地看着他们。 你们俩哪个是慎文，哪个是穆凤居？ 穆凤居从来讲理，但也许是今日春景好，他也笑着回道， 你猜。 文不加点，意境艰辛，你应当是穆凤居。 他枕着手趴在隔窗上，伸出手来指指慎文， 那个呆头鹅一样的，写起文章来肯定跟老夫子一样，一定是慎文了。 穆凤居不由得笑了，刚要说话，他却回过头去看了一眼身后， 不好，我师父师娘已经走了，一定是去见旧相识去了。 你师父师娘是谁？ 我跟你说了，你可不准去告状。 他笑着说道，到底忍不住从阁楼上一跃而下，看身法像是大内高手，但穿着又是蜀地富户的模样。闹市中人潮汹涌，他笑着凑近穆凤居耳边告诉他， 我师娘叫敖季，师父叫叶玄机。 怪不得他不敢说，敖大人平白无故成了师娘，可饶不了他。严君玉在镇江吃了个惊吓，他左等不来右等不来，干脆带着荣浩也去外面闲逛了。江南东西都精巧，连泥人也是好看的，他叫人捏一套凌烟阁十八将的泥人，但这里的师傅可听不懂什么五虎将十二仙那套，实实在在给他捏了一套全的。荣浩顿时就抢过了严家的先祖，严君玉也不含糊，抓住了荣灵，二人协商说句三二一，一同教人。谁知三二一没念完，两人眼前一黑，都被麻袋套住了。 虽然他们是偷溜出来的，但跟着的人也不少。没想到竟有人能在高手环伺的情况下把他们抓住，都挣扎着，严君玉还嚷：“ 有种报上名来！鬼鬼祟祟不是好汉！”“ 我不是好汉，老夫报出我儿子的名号，只怕吓坏你们。” 一个嘶哑声音笑着道，一听就是装出来的声音。严君玉是真的呆，荣大人都不做声了，他还问：“ 啊，你报啊，我才不怕呢。”“ 那你可要听好了。” 那声音撑不住大笑起来：“ 大儿荣青商，小儿严君玉，怕不怕？” 严君玉顿时一跃而起，好容易用蛮力挣开了麻袋，睁眼一看，自己和荣浩已被扛到了一个陋巷里，眼前笑眯眯站着的不是敖季还是谁？“ 好啊你！” 严君玉气得给了他几拳，急着荣浩在地上麻袋里喊：“ 快解开我，让我一起打！” 镇江十五，正是月圆夜，人也终于团圆。天子车驾在镇江换了船，数百艘龙船载着随行的官员护卫，还有当前一艘巨冲上天恒地和近臣，浩浩荡荡沿水路南下。两岸撤去了围帐，连卫戍军也车马随行在后，严君玉这才看见了诗书上的江南。他醉了酒，醒得迟，醒来时晨光已经褪去，两岸只剩下一点薄雾，江面宽阔，春水的颜色那样好看，是碧玉和新叶都无法比拟的。岸上远山青翠，偶尔可以听见砍樵的歌声，但严君玉最喜欢看的是盐湖的小小村镇。一个个小小房子沿山而建，每户都有些秧田，也有桑树，也有桃花。岸边停着小渔舟，许多人挤到岸边来看渔船，但也有穿着布衣裙的妇人穿行在田间采桑。还有江南的青石路，连井台也那样小，可以看见村妇在河边捶打洗衣，垂髫的小孩缠着货郎担子买糖吃。鸡犬相闻，一张张平淡的脸，像是无意间路过了他们的一生。 呆子。 荣浩听了他的想法，只笑他，倒是叶玄机若有所思。敖季的左手坏了，但弹起严君玉的脑瓜还是一样的疼，笑他：“ 一脸可怜巴巴的样子干什么？”“ 我们就一直走水路。”“ 当然，你没听见诗中写，烟花三月下扬州，我们是要下苏州与杭州。我跟你们说，杭州才好呢，这季节的柳树比烟还青，远看如雾一般，还有春日的新茶，纯菜鲈鱼。” 荣大人总归是夸耀家乡，穆凤居笑起来：“ 我倒觉得苏州更好。” 大家顿时议论起来，直到午膳摆上来才罢休。这艘巨冲其实也不好，好在到了苏州就换了游船，临水的窗几乎可以碰到水。严君玉见到了穆凤居说的菱角、荇菜、鲈鱼，还有两岸烟柳，最好玩的还是行酒令。到了江南，仿佛一切都有了意思，连设赋也有趣了许多。严君玉看着荣浩一人大战历界元叶玄机还有两个状元郎，看得眼花缭乱，只能叫好。最后连萧景琰也加入战局。严君玉知道他博览群书，但不知道他也这样了解江南，竟然在一个古称上赢过了荣浩，他一定也很想看江南。晚上饮宴，江中万籁俱静，只听见水流声。远处的山村有点点灯，顺流而下，夜行船是最好玩。严君玉不记得自己喝了多少酒，也不记得荣浩是不是叫了敖季敖老三，还是雨嫣然叫的。穆凤居和慎文跟叶玄机的徒弟在联诗，严君玉才知道他原来就叫乔毅，是小乔的乔，司马懿的懿。贺绮罗和魏如最会灌酒，嫌江南酒淡， 偷偷带了靖北的烧酒来，被敖纪抢去不少。严君玉喝醉了，最后躺在萧景琰腿上，看着天上的明月追着船走。春日风暖，带着不知名的花香，他一点也不觉得冷，只是忍不住笑。很快荣浩也躺了过来，好在闲板上铺着锦褥，严君玉慢吞吞往旁边挪了个位置给他和赫莲。 好热。 他一听就是喝了烧酒的，还骂人。 敖老三，你给我喝的什么酒？喝了烧心。 敖纪很快也过来了，雨嫣然还是胆大，往天子旁边一躺。大家横七竖八躺了一地，也不知道是谁睡了谁没睡，只听见不远处连句的声音。 玄机呢？ 荣浩找了一会儿又笑起来。 他可饶不了阿红。 他是说小叶相心软，迟迟不整治江南，否则叶家的王位早就已经到手。叶玄机一来，他不整治也得整治，不然叶玄机可饶不了他。连句的声音忽然精彩起来，是谁把历届元叫过去了？多半是穆凤居。状元郎就这么没出息，打不过就叫师傅。洛恒倒是过来了，轻轻踢了踢严君玉。 不孝的徒弟，不给师傅让个位置？ 还是道家好，想梦蝶就梦蝶，想化鱼就化鱼。 荣浩一喝醉话就多。 我在塞上也看见月亮，塞上的沙海真的是无边无际，也有雪原，纵马300里也跑不到边。想来想去还是儒家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 洛恒身体虚，吹风就有点咳，但历届元家是江南五大族，家底殷富，做的紫貂以前只是不能穿，现在盖住了才说出话来。 小爷那天的话其实很有见解。 他也叫严君玉小严，对慎文就没这么好，总是摆出师父的威严。 什么话？ 严君玉自己都懵了。萧景琰笑着摸他的脸， 说唐诗的话，还有看尽人一生的话。 严君玉从来不看诗书，开蒙时没遇到好老师，后来到了东宫，无论如何都学不进去了。谁知道这些年心性成长，明明是兵法格局上的领悟，返回来看诗书却都看懂了。 是啊，真奇怪。哎，你说唐诗怎么写的那样好？雨里鸡鸣一两家，竹溪村路板桥峡，复孤相唤欲残去，闲酌中庭栀子花。还有那首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。诗里的人早就不在了，村落也不在了，但我读着诗就好像能看见那景象似的。你说是不是一首诗就写进许多人的一生？就是他就像…… 他真是醉了，怎么也说不出自己想表达的意思，说得急起来。萧景琰耐心哄他。 知道了，是写得好。 我现在知道荣浩你为什么要学诗书了。我看见岸上的人只是一时，转瞬即逝，诗书却能把这瞬间留住，后人也能看见。 要是以前，荣浩一定笑他好有出息，难道我学诗书就是为了像你一样记下岸边农家的生活？但也许是因为闯过了许多风霜，去过了许多地方，他终于能听懂严君玉的话了。无忧无虑的少年郎一趟下江南，终于明白了，原来世间在自己看不到的地方还有这么多人，安安静静地过着一生， 耕田织布，生老病死，谷雨金童。正如历届元极喜欢的那一联，鸟来鸟去山色里，人歌人哭水声中。最终是萧景琰回答了他， 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。老爷像以前给我解释，说这个忽是匆匆的意思。 他声音里带着淡淡的笑意，一点点娓娓道来。这是他的天下，他的江山，两岸上是他的子民，这船上的每一个人都来自他庇护下的那个长安。都说君主要教化子民，最终也只有他来解答严君玉这让所有人都沉默的疑问。 其实我们每个人也不过是史书上匆匆过客，人生转瞬百年，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，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其实去日一点也不多，如露水，转瞬即逝。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，我想只有我们身边的这个人是真的，握着的手是真的。及时行乐，在这样的好时光里和想见的人大醉一场才是真的。 但他从不大醉，严君玉知道他是萧景琰，他醉起来的样子也那样安静，眼睛温柔的让人想亲他。那晚的夜宴到最后，连山川似乎也变得温柔起来。这是最好的景色，最好的时光，最好的江南。人生最好的就是这样的时刻，水波温柔，天气和暖，花开十里，爱的人都在身旁，他可以拥抱所有他想念的人，握着喜欢的人的手，一起等着岁月的痕迹一点点爬上来。船还在走，杭州还很远，天上月亮这样好，就算唱一夜的歌，醒来也还在江南。就让这艘船一直走下去吧，留住这一刻的时光，抵过今后的许多年，老也老在江南，这是最好的团圆。